毫无手集，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91章，从这个时间上来看，除了陈词就不会有什么其他想法。就是在我观察这一堆残留物质的时候，我耳仔边忽然之间就听到了豆腐极咕地吞了啖口水，这个声音将我的目光吸引过去。现在见到豆腐一面紧张地盯住一堆离那个残留物体没几远的地方，我就顺住那些昏暗晦涩的灯光望过去，在那里似乎好像有点什么东西一样，那一个轮廓隐隐约约好像是一个人影。我心知道肯定是个死人，如果他是个活人的话，怎会一路都不出声啊？讲实话，死人我不怕，只要没有气息一切都好话。我即刻就拿着个打火机就向那样东西走过去，凑近一看，是一具已经冻到硬骨骨的男尸，而这个男尸的头上边有发髻的，好明显就是一具古尸。一下子我就明白过来了，第十八具青铜的盔甲里面消失的尸体应该就是他。奇怪了，他为什么会被放在这里的？难道他真的尸变自己走了出来到这里？都冻成这样了还能够起尸，那真是不容易啊。我一边想着一边将视线就打量着这一具这样的古尸。当我目光停在他的脚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令人哋毛骨悚然的情景。他的两只脚那些肉都消失了，小腿那里只是得回两条发青的骨架。从这个残留的骨架的肉可以看得出，上面有一道一道整齐的划痕，就好像一层一层的鱼鳞一样。这个这样一看就知道，这一具古尸脚上边的肉是被人家用一种极其锋利的刀一片一片地削下来的。豆腐看到的尸体被片过的这样的小腿，又看一看旁边没几远残留的燃料，他又吞了一啖口水说，喂，你说这些这样的肉割了下来最后边拿来做什么？我淡淡地说，烧烤人肉片。豆腐一听就说，哇，你可不可以不要讲得这么呕心啊？我没有出声。事实上这两条这人的脚骨就已经能够说明一切，他的肉就好像片这个鱼生片那样被人家一块一块片了下来。我现在想的是，这些事究竟是谁做的呢？首先是武器，这个尸体已经是冻到好像石头那么硬的，但是他的肉都可以成块地整齐地片下来，真是不容易。其次呢，根据这个古尸身上边消失的部分来看，当时吃他的人不是很多的，再加上旁边这一堆老式燃料的残骸，我几乎就可以推断出一个经过，就是陈词当时来到这里出现了食物危机，所以他就将一具古尸从这个青铜甲那里拉了出来，然之后就一想到陈词夹着一堆火片着啲人肉，在这个咁嘅昏无天日阴森寒冷嘅古墓当中，面无表情咁食住呢啲烤肉串嘅情景，我心里边一阵难顶同埋呕心。豆腐亦明白过嚟啦，佢睇我就好似睇怪物咁讲，哇，老陈，你老豆真係太重口味啦，哎呀，哇，我真係想呕啊。我心里面本身就已经好溫闷㗎喇，一听佢咁讲就更加窝火。我就讲，好，你要死同我冇关呢。与此同时，我就諗起咗喺徐福墓里面发生嘅一幕。黑暗里面，哑巴嘅眼神就冷漠而阴沉，唆使我去食当时就快要虚弱到死嘅豆腐。脑海中嘅呢个情景同埋陈词食烧烤串嘅情景咁一合埋，这个已经比我和豆腐提过无数次的猜测再一次 就清晰起上嚟。阿爸就系陈次呢件事，我一定要搞清楚先得。我哋两个冇再理地上边呢句古诗啦，一边呢就嗌住吕叔佢哋两个人嘅名，一边就打住个打火机向周围就观察，顺住呢个武士阵继续向落边走，就系一个大型嘅冰窟窿，里边同样有一个小型嘅照明鸟巢。我啊将个打火机放喺呢个鸟巢下边，嗰啲光线通过层层嘅折射，被无限咁放大，一瞬之间呢一个冰窟窿就即刻光到不得了。就喺我嘅视线变成清晰嘅一瞬之间，我就睇到喺我哋嘅前边冇几远嘅地方，显然咁企住两个人。我先系吓咗一大跳，跟住就反应过嚟啦。原来呢一个冰窟窿其中嘅一个冰壁上边被镶嵌咗一块巨大嘅铜镜，而我睇到嘅铜镜里边嘅两个人就系所反映出我哋两个嘅影子。铜镜就比较模糊嘅，喺镜里边我同阿豆腐都显得好模糊。除此之外，冰窟窿就冇咩出入口啦。豆腐啊讲：哇，睇个样子，一个咁嘅冰窟窿好似系多出嚟噶噃。我哋仲系要继续去调查路线啦。我讲：唔好急住，如果系多出嚟嘅话，置之唔理就算啦。咁样安一块铜镜喺依度，又系做乜呢？豆腐揣测咁讲：唔通系俾个冰里边嗰啲死人嚟照镜？佢呢句话咁一讲，猛然就提醒咗我。喺呢个同时，我发觉喺铜镜嘅右下角有一个微细嘅黑影，如果唔注意咧，系好容易忽略过去嘅。根据铜镜里边嘅大细同埋模糊嘅程度嚟判断，那个镜里边嘅影应该就系离我哋比较远嘅右上方。我就回忆咗一下周围嘅环境，按照呢个范围去推算，那个黑影岂不是就系喺我哋右手边嘅头顶后边？我啊嗱嗱声拧转个头，向住个铜镜嘅对角线望过去啦，显然发觉喺呢个冰窟窿右上角嘅位置，悬空咁放置住一口黑木棺材。那个冰壁嘅上边系作出咗一个小平台，充当住呢个棺材。喺上边隐隐约约咁露出咗棺材嘅平顶盖，系典型嘅建陵建线嘅棺材。只不过而家隔得又高又远，就睇唔清楚佢个材质。大致咁一立眼呢，上边嗰啲漆好薄，亦都冇咩彩绘，好似就系一口陪葬棺。豆腐就蚀咗一声，伸长条颈系咁望讲：呢个咩棺材啊？摆到咁高做乜鬼啫？你讲会唔会系普真个棺材啊？我话：如果系普真嘅棺材，咁啊未免真系太寒酸啦。同埋呢一个咁啊元兵古墓嘅结构就好唔相称，我睇八成都唔系。豆腐就讲：咁我哋使唔使上去睇下？我觉得奇怪。我问佢：哇，你几时变到咁大胆嘅？豆腐佢又讲佢总结出一个经验，就系话咧呢个地方太冻，嗰啲咁嘅尸体全部都已经变成晒雪条，冇办法起尸。只要唔起尸，唔变中指，咁有咩好惊呢？佢虽然系总结出自己嘅嘢，但系咧就真系歪打正着啊！因为喺杨芳嘅笔记里边，关于起尸嘅条件就有介绍嘅，寒极暑盛，尸气不全，咁亦就系讲太冻嘅地方会冻结住啲尸体，喺同时亦都会将啲尸气就冻结住，冇办法游走。而太热嘅地方咧，尸体就会腐烂，亦都冇咗呢个皮肉作为支撑，骨头系冇办法储存尸气嘅，所以亦都唔会起尸。经阿豆腐咁一梳屎，我亦都起咗呢个开棺嘅念头。我心谂，普真就只不过系一个修墓嘅啫，又唔系啲咩咁嘅皇贵贵族。佢死咗之后，有咁好嘅福天动地啊，本嚟就真系等人妒忌嘅，更何况仲有十八武士喺度恭维，而家又冒出一个咁嘅陪葬官，佢究竟系有咩本事嘅？呢一个咁嘅陪葬官里边又系咩人呢？里边 会唔会有关于普真嘅信息呢？咁样一諗，我就冇再反对呀豆腐啦，两个人就去到咗嗰个冰壁嘅下边。眼睇住呢一块咁嘅冰壁唔系垂直嘅，表面好似有好多凸起嘅冰锥，系比较容易去攀爬。於是我同阿豆腐就顺住嗰啲冰锥向上爬。冇几时，我哋就上咗去嗰个冰床嘅上边啦。近距离咁睇呢个棺材，我即刻就发现咗棺材系已经被喐过嘅，棺材钉亦都被人哋起过，个盖亦都冇冚实。呢个地方由于系鸟巢光线嘅反射，所以就好明亮。透过棺材嘅细罅，可以睇到呢一具咁嘅黑木棺材里边系好干燥。我同阿豆腐亦都唔系第一次开棺，于是两个人啊，一人一边将个棺材盖就推开。一瞬之间，棺材里边露出咗一个等人哋瞠目结舌嘅嘢。棺材里边确实系瞓住一个人，只不过系一个假人。呢、这个人系用五谷而塑成嘅，衣着就朴实，身上边就冚住几层嘅被裹，厚厚咁冚喺呢个假人嘅身上边，只系露出咗假人块面。呢、这个就真系奇怪啦，我从来都冇见过棺材里边会装假人嘅。就喺呢阵时，我发觉最外层嘅绿色嘅被裹嗰度绣住咗一啲文字，仔细一睇，系一串嘅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嘅落款之处，显然系写住咗普真嘅名。呢下子我就谂到咗古时候一种替死嘅方法，譬如好似割发替死一类啊。《孝经》里面有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古人将啲头发睇为系极其重要嘅，断发咧系一种好严重嘅处罚，同埋待死就差唔多嘅啫。仲有阴阳家所谓嘅挡煞，古人迷信呢个四柱八字算命之说，生辰八字就系代表住一个人。如果真系算出某人有灾祸嘅话，就会由高人作法，借一啲假物贴上生辰八字作为挡煞，咁样一嚟，一切嘅厄运咧就会俾呢啲咁嘅假物咧就代替咗。眼前嘅呢个五谷制作嘅假人，披住有普真嘅生辰八字，咁好显然就系待死啊！亦就系讲呢一个援兵冇建成嘅时候，普真系在生嘅。咁呢个究竟系咩回事呢？而呢一个假人仲被放置喺一口咁嘅薄薄嘅木棺入边作为陪葬。咁呢个意思好明显就系讲系叫阿普真嚟陪葬。咁如此一嚟，呢一个普真事实上并唔系呢一座冰墓嘅墓主人。咁呢个地方究竟系葬住边个呢？我即刻就将表面呢一层咁嘅绿色布白就揭开，开始一层一层咁翻查呢啲咁嘅襟被啦。襟被亦都被称作为殓被。喺古代嗰啲贫穷百姓呢，往往喺尸体上边冚一层旧嘅被啊，就作为草草了事。稍微有钱啲嘅呢，就会买新嘅被裹。咁而当官或者再向上嘅就更加不得了啦。有嘅系用金丝银线啊绣龙凤嘅，亦都有绣住天公鬼虎嘅。而喺其中亦都会绣上死者生前嘅一啲重大事迹。呢啲襟被就完好无缺，只系俾呢个寒冷呢就冻成咗好似橡胶咁嘅触感，唔系太好咁摊开。我就趴开第一层，即刻就睇到呢个果被上边记载嘅刺手。只见喺第一层嘅襟被上边有一个手攞住罗盘嘅人，公审喺度听紧一个武士讲话。从呢个穿着上边嚟睇，应该就系某个嘅少数民族。我就估咧，呢一个手持罗盘嘅应该就系普真啦，而背景系一片嘅宫殿型嘅园林。喺园林嘅旁边有一只大象嘅身影。睇到之后，我推测呢度上边绣嘅咧，应该就系下令 抱真女修建巨蚁王墓的情景，而在第二层的襟被上边的内容就真是大大出乎我和豆腐意料之外。在这一层的襟被上边是抱真拿着一只碗，这一只大碗我是识的，是和阿爷在这个宝藏女王里面拿出来的碗是一模一样，而且我估八成就是同一只碗。